凌晨一点，而家由邓清伦报告新闻。纽约股市跌幅扩大，道琼斯指数在凌晨一点的时候报7842点，下跌142点。纳斯达克指数就报1190点，跌31点。美国八月份的领先指标下跌了0.2%，跌幅是高于市场预期，亦都是连续3个月下跌，拖累美股跌幅扩大。纳斯达克指数更加跌到6年来的新低。另外，光纤设备生产商 JDS 继朗讯科技和北电网络之后，亦都发出盈利警告，调低今季的销售目标。加上波斯湾局势转趋紧张，油价推高至19个月的新高位，不利美股表现。总理朱镕基在亚欧首脑会议开幕礼上表示，要采取更实质性步骤，携手共创亚欧合作新局面。朱镕基提出要加强政治对话及磋商，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又要深化和提升经贸关系，增加环境和农业领域合作，拓阔亚欧文明交流，以及扩大国际事务合作与协调，发挥亚欧会议的重要影响。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指，德国总理斯罗德成功连任，毒害德美两国关系。斯罗德政府明确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他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和盟友绿党在大选中险胜。分析认为，他们在国会只是占些微多数，难以推动重大改革，解决失业、保健和教育等重大问题。在本港，卫生署再证实多两种本地感染的登革热个案，两名患者都是马湾地盘工人，令到今年本地登革热个案增至3宗。另外，政府跨部门小组召开会议，商讨防范登革热扩散的对策。小组主席梁柏贤表示，没有证据显示登革热有扩散迹象。食环署就突击巡查300多个地盘，查察有没有积水滋生蚊虫。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对胡振中枢机主教逝世深表哀悼。教宗发表声明，赞扬胡振中枢机一生致力服务教会。胡振中枢机因为骨髓癌病逝，终年77岁。天主教会未来几日在坚岛教区中心摆放吊唁册，星期五晚举行守灵弥撒，遗体星期六出殡，安葬跑马地天主教坟场。香港教区主教由陈日君接任。海关在一名由深圳返港男子身上搜到毒品海洛因，其后再在这名男子寓所找到少量海洛因，合共总值134,000元。海关人员昨日在罗湖关卡检查的时候拘捕这名59岁男子，他被控贩运危险药物，今日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在天气方面，天文台预测今日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雨势转为较为频密，气温介乎24到27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2-3日多云有雨。而家嘅温度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This is Radio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多啲啲，睇远啲啲。Radio Two， Welcome back。 二台一号准主，夜妈妈与夜爸爸行程。 我最叻嘅亞運項目梗係高低槓啦，因為無論係高潮或係低潮咧，我都會把得好好嘅。不過而家暫時嚟講，就低槓把得好啲。 二台天星全程投入第14屆亞運會。 我有用電腦，但係有時有啲嘢唔係好識，又冇人問，真係唔知點算好。 唔緊要，政府聯同香港電腦學會推出咗 IT 話金耳計劃。你如果用电脑的时候遇到问题，好像上网啊、收发电邮、文书处理等等，都可以每朝9至5夜12点打去2111-2232查询，会有专人解答你的问题。如果想知道多些资料，可以去他们的网站 www.iteasylink.org.hk 看看。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广泛地区落紧大雨，或者预料会有大雨，市民要留意天气的转变。

喂，你提早庆祝圣诞。 系啊， 哎，真系唔好意思啊，我手衰手衰手揿错咗。 但呢首歌我都系最中意嘅。 好，咁啊，多谢你帮我兜啊。咁呢个林子祥嘅《圣诞夜》， 黑色星期一。 我把口咧都未停过，同阿云海响即系播紧新闻嘅时候，都一路喺度向佢啲询问吓。究竟呢个骷髅会嘅神秘组织，头先你话佢已经即系跨国啦， 冇错， 好多嘅条件都已经改咗啦， 包括头先讲有个姓杨嘅，已经系入咗会，咁亦都我唔会。讲系边个啦？ 你都冇话俾我听系边个啦，我死叫阿云海把口都唔肯讲。 其实亦都我唔会知道系边个啦。不过唔该，大家记者个个查下啦吓。即系呢几年呢十几年嚟，有边位姓杨嘅华侨又好，中国人又好，台湾人又好，香港人又好，系读耶鲁大学嘅咧，都好出名咁样。我唔知系边个啊。咁咧， 喂，咁即系证明佢哋好有野心咯。 系啦，冇错。咁同埋咧，佢其实开头咧呢个会咧，好多人咧讲嘅时候咧，就讲咗一个比较。懸疑嘅背景嘅，仲有一個懸疑背景就係話咧，其實呢個所謂嘅骷髏會咧，係1832年成立嘅咧，其實只不過係一個重新成立。 佢八幾年係重新成立， 冇錯啦。佢哋嗰陣時講緊咧，係啊係啊，冇錯，佢哋咁講嘅。咁之後咧，就啲人喺度講，咁 OK， 咁呢個傳說就係話，原本呢一個組織係嚟自邊度嘅咧？呢個組織咧，原來有一個版本就係話佢係嚟自德國。一个德国 哦，咁都似喎，吓、嗯 啊，即系一个比较欧洲性嘅一个地方。 系咯，你谂起骷髅咁啊，咩希特拉嗰啲咁样吓。 嗱，所以咧，希特拉呢件事咧就大镬啦，因为近排咪有个德国吓、啊、外长闹佢系希特拉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咧，原来后来咧二次大战嘅期间咧，其实有好多人将骷髅会甚至同纳粹党咧有啲关系扯埋咗嘅。 系咯，都似 吓、啊。但系个问题，因为佢原来咧讲紧系即系百几年前嘅原装正版嘅所谓骷髅会啦，佢哋嗰阵时就唔系叫做骷髅会嘅。 嗰阵时叫咩？ 嗰阵时嘅嗰个会咧就叫 Chapter 322，即系话当阿小布殊入到个房间，见到个房间个门口，就叫做322号房。咁原来咧，以前德国老祖嗰阵时嗰个会咧，就叫做 Chapter 322。咁呢个会里边咧发生乜事，做啲乜嘢，到而家都冇人知道嘅。但系点解会由德国转型，转咗去，甚至系去咗英国先嘅，即系英国在殖民时期嗰啲人咧，就去到美国咁样发展落嚟嘅。咁所以开头 我都讲得几啱喎，呢、這个都有道理喎、 啊。有啲人咁推断啦，咁同埋开头咧，佢哋落嗰、那个所谓嗰啲条文咧，只准系男人，只准系白人咧，其实呢都几种族主义噶嘛， 好似德国 系啦，似呢啲嘢 噶嘛， 系啦。咁於是乎咧，啲人就估緊會唔會咁嘅情況。咁當然啦，佢哋自己第一神秘嘅嘢，佢唔會同你解釋，或者佢唔會講啦。 你估啦， 或者你都唔揾到啲成員啦。咁但係咧個問題係咧，有一個傳聞啊，個傳聞就係話咧，而家當日一百幾幾年到去到納粹時期後來嘅一啲嘅個成立嘅會咧，咁原來咧後期即係呢幾十年嚟咧，有好多個歡樂會裏邊嘅資金咧。是用在原來佢唔係即係啲錢喺邊度嚟嘅咧？傳說啊，有啲喺美國嘅即係新聞人員咧就查完咧就發覺啦，佢可能咧係嚟自希特拉失咗嘅一批黃金同埋黃嗰啲銀啊，就冇咗嘅。咁啲人咧就懷疑咧呢批嘢咧就係用咗喺而家呢幾十年。嘅開支， 哇！咁真係好多喎，黃金同埋銀都養咗。 但呢個真係傳聞啦嚇，當然佢亦都唔會否認同埋唔會承認啦。咁、但係咧，我頭先咪講呢幾年佢哋有變動嘅，即係話又收咗啲 即係跨國啦，開始上 冇錯啦，亦都收咗啲黑人啦咁樣。咁、但係我睇過個名單嘅，那個名單咧有一個幾離奇嘅人，一班家族咧有大概五六個咁啦咁係好早期就已經入咗會嘅，咁但係嗰個會嗰啲成員嗰個姓氏咧就係 Fisher 㗎，咁係啦，咁 Fisher 咧就係我睇完之後我就會知道發生乜事，因為點解咧？因為我以前咧細個嗰陣時有 玩嗰啲玩具， 我細個咧就我屋企人咧就有班朋友咧就係喺紐約嗰邊嘅。Fisher 家族嘅人嚟嘅， 哇！你睇下你几显赫， 系啊， 原来你已经 唔关事，我系完全唔关事，呢啲系忽然见到嗰啲人嚟嘅啫。咁咧佢就系、是、原来系美国一啲嘅犹太人，而佢哋系掌管 New York 嗰边嗰啲财，即系好权贵嗰啲啦。 系佢掌管咩噶？ 掌管一啲钱啦，总之咁但系呢班人原来系犹太人嚟嘅，咁于是乎我又谂紧个情况就可能有少少唔同啦，即系话如果系啦，冇错啦。咁如果既然當年啲猶太人可以入到呢個會嘅話咧，究竟係咪同納粹有關，或者係咪其實德國源於嘅咧，就可能有啲質疑啦呢樣嘢。咁但係個問題係，佢哋話咧可能又有另一個版本嘅，話嗰個源於呢個起源嘅會係嚟自 英國同埋蘇格蘭最早期嘅共濟會。咁但係呢樣嘢呢，亦都冇可能證實啦，因為佢哋就算問佢，佢都唔會認或者唔會否認啦。咁佢哋嘅目的係為咗咩呢？即係我哋講緊係唔理佢咩版本成立啦，呢個骷髏會嘅目的係為咗咩呢？佢哋就係講緊希望佢哋可以第時有一個新秩序，一個 新秩序， 新世界嘅新秩序，就係由呢啲佢哋嘅成員呢就係我哋統治。而佢哋點統治法，就係掌管一切有權貴嘅人啦，掌管一切有權貴嘅公司啦，一切有權貴嘅最重要嘅嘢啦，就係世界嘅資源，包括石油啦、天然氣啦同埋礦產。 哇！ 咁如果你諗下，只係六八個人就已經可以做到咁大嘅事情咧，咁嗰班而家係 member 嘅人咧，其實係好 top。而我亦都唔怕講，我就唔敢講全名嚇。我哋香港一個好出名嘅魔乜咩咩咩咩啊，魔乜咩咩咩嚇 ，OK 咩魔魔咩咩咩嘅成立人咧，即係佢嗰個起間公司嗰個人咧。 嗯， 那個人本身呢都是骷髏會的成員。而還有兩間的傳媒在美國都是骷髏會的成員。 即是說呢，他現在開始要將他們的企業擴大，然後控制全世界，有這樣的野心。 沒錯。But we're free. We dream our dreams alone with no resistance. Fading like the stars we wish to be. You know I don't hate what I just said. But my God woke up on the wrong side. 来自英国的组合 Oasis Little by Little。他们会是骷髅会吗？ 你真的问起我， 他们会不会被邀请啊？ 我在想，如果你明天突然收到张骷髅卡，你会怎样 呢？哇，一万五千元，多谢。 不过不分棺材。 我不介意的，如果一万五千元未交运费。真的的。 真的。 我很想收到，请你明天寄骷髅会的卡给我吧。因为这个骷髅会的秘密组织都被你揭开了， 是揭开少少啫，因为它都是全世界最神秘的组织，也都是全世界最有权力的组织，揭得多少啊？ 即是刚才你说的 CV 是冰山一角。 冰山一角，我用回布小布殊那句啦，既然它是一个这么神秘的组织，都不知道究竟它在做什么，还有都不知道是不是存在的，那我就走了啦。 最神秘的就是为什么云海你会知道 呢？不是，我是忽然见到啫。 你忽然见到，因为 Connie Chung。 我是见到 Connie Chung 咁样被人屈翻，红得佢唔低咯。 不过我谂咧，如果即系呢件事喺美国搞到咁大咧，作为一个咁民主，即系讲民主咁犀利嘅地方， 系，但系 一定会有人好似你咁揭破的、 一定会。我话俾你听点解？因为咧，其实喺呢个骷髅会嘅所有嘅骨干咧，即系尤其是而家呢件事咧，我谂好快就冇人讲添噶啦。包括喺美国，点解咧？因为咧， 系咪啊？ 他哋控制的包括傳媒同埋一啲嘅出版或者等等嘅嘢咧，佢哋嗰人係都比較多嘅，同埋佢哋控制嘅情況係好得意嘅。佢哋係唔分呢個係右翼定左翼嘅，包括我想意思係話喺美國一份 the 乜乜嘅左翼報紙亦都係佢哋嘅，咁一份一份右翼啊，一份右翼嘅報紙亦都係佢哋。即係話咧，其實喺兩方面佢哋都有嘅，即係你無論係右翼同埋左翼都有佢嘅人，同埋有佢哋嘅資金喺度，亦都好多好多好多美國嘅一啲 trust fund， 即係一啲嘅信託基金去捐錢俾人嗰啲咧，有好多咧都係於佢哋以前啲人成立嘅。咁你查得幾多，你哋知得幾多咧，所以都係當唔知仲好啦。 等下我哋 underground 嗰度會講，我哋會將呢件事發揚光大，你放心。 一定唔會啦。 我哋企喺正義嗰邊噶。 係。 好啦，咁啊，除咗骷髅会之外咧，今日云海咧仲有唔系好多时间啦吓，你要准备第二个话题啦。 冇错，就系讲紧另一个荷里活嘅神秘组织。咁呢个组织咧，我 点样嘅 咧？呢个组织我要事先声明嘅就系咧，我好深信地咧，全香港咧历史上系冇人会咁讲呢个组织嘅。咁我敢讲嘅，不过我会好小心地讲。 点解咧？ 因为呢个组织好中意去做一啲嘅。行動，咁但係我會好小心地講，咁呢一個咧就係、是、其實呢個組織我好有興趣嘅，本身真係好有興趣。 點解？ 因為咧，我覺得其實佢哋嘅理念咧，即係佢哋嘅所信嘅同埋所諗嘅咧，其實我都幾信嗰套諗法嘅。 嗯。 咁但係咧，只不過係而家好多人喺美國咧，其實呢個組織咧就唔係一啲隱藏嘅組織嚟嘅，即係任何人都查到佢資料，任何人都可以見到佢嘅嘢。 嗯。 甚至咧，頭先我你哋喺吹打都聽到啦，就係話好多嘅荷里活明星咧都係佢哋嘅成員。咁呢一個會咧就叫咩會咧？其实唔应该叫做会，因为佢哋自己喺佢自己嘅组织里面都认咗呢、這个，即系佢自称啊，为一个宗教噶， 系宗教。 佢自称系一个宗教嘅，咁佢呢个会咧就叫做 Scientology， 咁中文咧就亦都做科学教嘅、 嗯， 但系咧我就要好小心话俾大家听，因为咧，我咧就喺1984年嗰阵时候开始咧就。接觸科學教嘅嘢，因為我對呢個科學好有興趣，咁但系咧就好容易俾人誤會咗一啲嘢，因為我去當時喺美國咧，咁我發現原來有啲人係撈亂咗好多嘢嘅，包括咧其實 Scientology 咧就同呢個 Christian Science， 即係話咧基督徒科學派咧、又係唔同嘅嘢嚟嘅，係完全唔同嘅嘢嚟嘅。咁而家咧我哋只係集中講緊 Scientology， 即係話咧科學教，香港人亦做科學教，中國人亦做科學教。咁但系呢個自譯做科學教咧，其實一半啱一半唔啱啦。即係第一就係話佢本身都係信好多個科學嘅嘢，同埋心靈嘅嘢嘅。但係本身呢個 Scientology 咧，佢哋原本用一個希臘嘅音咧 ，Scient 嗰度咧，其實係用緊一個叫理性同埋一個叫做思維感性。咁所以咧，如果真要用意譯咧，其實就唔應該用科學教嘅， 係啊，呢叫理性感性嘅一個組織。 係啦，冇錯啦。但係個問題唔好理啦，因為大家已經當咗佢叫科學教啦。咁、呢個科學教咧就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之有錢嘅。 哦，你中意親嗰啲全部係咪有錢㗎啦？骷髏會啊，呢啲咁樣嘅科學教都係有錢嘅。 唔關我事。 你又有啲同學 Fisher 咁樣，又話猶太嗰啲話掌管財政咁樣。 呢啲係我忽然撞到佢係我，唔係關我咩事。 咁呢個 Scientology 有錢係非常有錢，當然佢冇摩門教咁有錢，但係佢都係好有錢。OK， 咁佢個總部就喺洛杉磯啦，咁亦都好多分會啦，香港亦都有佢嘅分會。 香港都有， 香港都有佢。 即係入親嗰啲又係名人啦，又係。 但香港好低調嘅喎，香港極度低調，我都唔明。咁但係咧，香港就照我所知啊，可能係錯㗎。照我所知咧，就香港就冇所謂嘅名人咧，就或者係歌星明星嘅入去所謂喺呢個會啦。但喺美國咧，哇！我諗你數埋好多荷里活明星咧，都係非常非常非常之多咧。佢哋係唔會否認，亦都唔會話俾你聽係假咧。佢哋係呢個會嘅成員嚟嘅。 嗯。 咁呢個會嘅成員咧，就係、是。呢個會成員咧，我逐個包括講下邊啲成員喺入邊嘅會啦嚇，即係好出名嘅，第一個大家講出嚟咧，可能大家都應該會信佢係嘅，就係 Michael Jackson。Michael Jackson 咧就係老早好多好多年咧，佢已經係 Scientology 嘅成員啦。 嗯， 咁仲有邊啲係比較出名嘅咧？大家都一定知嘅啦。 呢個我都知道。 就係 Tom Cruise 啦，同埋佢太太啦， 以前嘅太太 Nicole Kidman。 係冇錯，以前嘅太太。 你離婚嘅啦，如果咁講係嬲嘅。 係，同埋佢啲仔女就唔知而家係咪啦，因為佢哋可能都要自己選擇啦。咁仲有一啲嘅人咧，係大家可能唔知嘅。咁例如揸住煲茶啦，呢、這個專特拉維特啦，咁佢又係一個好熱衷、好熱誠，經常嘅即係喺教派裏面係非常之熱衷工作嘅人嚟嘅。 嗯， 咁仲有一個係邊個咧？就係、是、貓王個女啦，係、哦、貓王個女亦都係呢個會嘅成員啦。咁但係咧，呢啲只係講緊一啲比較我哋覺得出名識，例如可能近排呢、這個出名啲嘅，可能有叫做。Canberra Case 咧，即係如果我冇搞錯，呢、這個應該係嗰個甜心俏佳人嗰、那個。 哦 ，Canberra Dice 嚇，金馬倫咩嗰、那個？ 係啦係啦，咁佢應該都係啦。咁同埋有啲咧，如果你數嘅話咧，我諗佢係數以百計嘅荷里活明星、歌星、導演， 全部冚唪都係相信呢、這個， 都唔係全部嘅，即係好多啦嚇。一啲喺當地可能好出名，我哋唔識嘅歌星、明星啊、演員啊、導演啊、作家啊、作曲家啊、演奏家啊，都好多係呢個成員嘅教派。咁呢個教派咧所信嘅咧，其實係好得意嘅。佢哋咧其實係需要咧。因為嗱，我事先聲明一樣嘢嚇，我咧 又要再聲明啦，你諗下幾緊要噶嘛？我哋嗰啲言論 係，我要好事先聲明嘅就係第一咧，我本身咧就唔係話反對呢個教派或者支持呢個教派，只不過咧我係要分析下呢個教派啦，同埋咧我本身都有朋友係呢個教派嘅， 哇！ 咁所以我係 好巴閉啊！ 你竟然咁講， 梗係啦！你頭先講嗰啲全部都係名人嚟喎，咁你個啲朋友一定係名人啦，相信呢個教派 一定嘅，一定唔係。 不過入會費一定好貴啊！ 啊！你講得好啱，其實咧呢、這個會咧咁多年嚟咧，針對咧都係比較有錢同埋出名人啦。咁咧，佢哋其實成立嘅時候咧，係不如我講下個背景啦。 好啊， 佢其實點會成立出嚟嘅咧？就係、是、一個咧叫做 Ron Herbert 嘅一個，我叫朗河伯嘅一個人啦。佢、就係一個咧，以前係由佢1911年出世嘅，咁就一路咧，佢爸咧就係做海軍嘅，喺美國人嚟嘅，一個純美國人嚟嘅。咁佢爸做海軍，佢當時就跟住佢爸就有時去出下 trip 啊咁樣啦，就經常亦都佢本身應該有錢啦，當然，同埋佢經常咧就係讀好多書之後咧，佢就經常就環遊世界去唔同嘅地方咧，就去學嘢，同埋咧佢去過中國啦，去過西藏啦，去過北京啦，去過好多即係細個嗰陣時啦。佢哋即係佢要了解呢個人生究竟係為乜啊？即係佢想學下究竟發生乜事。 所以就要四周圍去 四周圍 嘅世界啦。 冇錯啦，佢睇咗好多嘢，包括嗰陣時去到北京咧，係睇啲魔術師點樣表演啦。即係講緊係嗰陣時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啦。 哇，好耐喎！ 好耐㗎啦。咁佢係去到北京睇啲即係而家反而中國大陸已經失傳咗㗎啦。一啲嘅好奇幻嘅魔術 表演， 係 喺北京喎、啊，喺大陸喎、啊。 係冇錯冇錯，有好多以前咧，我哋中國大陸有啲嘅。好奇幻嘅魔術咧，係我哋北京，係中國北方嘅即係 話獨 有嘅神秘魔術嚟嘅。咁後來係我哋將佢失傳嘅，包括我婆當年都喺北京喺天津 有表演過嘅， 唔係睇過成個魔術咧，直情係誇張到係有個人揈條繩上個半空，但係晴天即係萬里無雲嗰啲天空，咁嗰條繩咧就會係吊咗上去，好高好高，係冇嘢。即係跌翻落嚟嘅，即係條繩就會喺度，咁佢就會叫個細路咧就爬上去嘅。咁我婆係親眼見到嘅，爬上去之後， 哇，仲勁過大衛高柏威 啊！但係爬上去仲唔係誇張喎，爬上去個頂嗰度之後，就會啲人下面就見唔到嗰個細路，之後咧就會嗰個細路嘅頭啊、身啊、腳係會上面跌咗落地嘅。 好驚啊！ 之後咧，嗰個賣藝嘅就會同你講，佢話因為咧玉皇大帝唔高興，就斬咗我個仔啦。咁咧，大家捐下錢，捐完錢之後咧，佢會將一嚿嚿嘅人腳啊、人手、人頭咧飛翻上去之後咧，嗰、那個細路就爬翻落嚟嘅。咁而呢個表演咧，就已經失傳咗好多年嘅啦。我婆係親眼見過啲。 嗰啲咪光頭嚟嘅其實。 嗱，我唔知道，起碼佢做到。但係當年咧，原來咧呢個朗河伯咧嚇都已經喺北京就睇過呢啲魔術啦。咁亦都去咗南太平洋。让一啲嘅赌罪咧，去睇一啲嘅土著表演嘅一啲嘅武术啊，或者一啲其他嘢，即系佢系对宗教同埋对呢啲嘢好有兴趣嘅。咁啊，直到咧系几时出现一啲嘅即系谂法咧，就系开头佢觉得佢有个谂法系我而家都谂紧一个好大嘅问题嘅，就系佢觉得咧人嘅脑咧嗰个机能咧系应该系好有能力 嘅。嗯，人嘅脑嘅机能可能 系啦，因为。好多嘅，即係佢諗咗一個問題，就係佢問咗好多個專家，問咗好多佢以前後來俾佢老豆逼喺呢個西雅圖讀書嘅，係讀大學啦，讀啲工程啊，讀電子咁樣。 問乜嘢啊？ 佢問咗好多個教授，問咗好多嘅讀心理學嘅專家，問咗好多佢識嘅人咧，佢話究竟腦係點樣 function 嘅咧？咁係冇人解答到佢。咁亦都 係點樣 function？ 冇人解答到佢。 其實係嘅，就算到而家我哋都冇人解答到嘅。 唔係話有啲區域做啲咩？ 咁呢個係 belief 啊嘛。通常我哋啲學者都係話，我哋 believe 呢個腦嘅區域咧係做緊呢啲嘢，我哋 believe 嗰個區域係做緊嗰個嘢，即係嗰個係 belief 嚟嘅，記住。咁但係所有我哋而家腦嘅 function， 所有嘅嘢咧，其實係冇任何人可以解釋到嘅。同埋你會諗到一個好奇怪嘅現象，就係點解人嘅腦會係用得十分一咧？有啲話甚至係5%，咁呢個亦都係唔合邏輯嘅。如果人嘅腦係天生，我哋有100%嘅腦細胞或者腦功能，咁點解我哋用得個5%咧？ 所以我哋咪就係要喺生活裏不斷咁發掘自己嘅潛能咯。係咪真係咁嘅？ 你可以咁形容㗎，冇錯㗎。當時咧，呢個朗河伯咧，其實都係有咁諗法，就係話，其實佢一個好好嘅講法就係，究竟係我哋個腦控制個身體啊，定係身體控制個腦咧？咁當然佢個答案就話，肯定當然係我哋個腦可以控制身體啦。所以包括咧腦咧，如果可以發掘到一個潛能出嚟嘅時候咧，其實可以係好誇張嘅。 係啊，所以話人嘅潛能無限嘅。係 啦，冇錯啦，冇錯。但佢好相信呢一套，甚至咧後來咧佢就開始自己研究。咁佢點？但佢有咩事令到自己去研究呢樣嘢咧？就係當佢哋開始後來遇到第二次世界大戰。 嗯， 就佢都亦都要去幫手參軍啦，咁亦都但係佢個 post 就唔係真係正式升起打仗嘅，即係佢係其他嗰啲部門嚟嘅。 即係西亞衫啊， 咁又冇，我諗又冇咁渣嘅。 嗰啲啊，咁呢啲唔使作戰啊嘛。 唔係，佢都有啲前線嘅嘢做嘅咁樣。咁後來佢就亦都自己親身咧係喺戰場上咧都受過傷嘅，包括佢嘅眼睛啦，包括同埋佢背脊啦等等啦，咁都傷得幾傷嘅。咁後來佢就利用咗自己一個諗法，就係話。如果既然我的腦是可以控制我的身體的話，即是說我的身體所有的損傷，包括我所有的受傷的地方，包括眼又好，什麼都好，其實應該是可以用我的腦去控制，去重新維修的，即是他用這個這樣的信念。咁於是乎佢咧就用呢個聰明嘅，其實佢好聰明， 不斷咁喺度諗啲問題。 係啦，咁即係佢就用一個咁樣嘅諗法咧，就係、去灌輸自己一個意識，就係、每一日話俾你自己聽，其實係我腦控制我嘅身體，所以我的身體係會好翻嘅。於是佢不斷去灌輸之後咧，佢好翻咗。 即係呢啲就係所謂嘅意志咯。 冇錯啦，冇錯啦。咁之後咧，佢就開始覺得，咦？咁既然我可以做到呢樣嘢，咁我咪可以試下做一啲實驗啦。於是乎當時咧，佢就喺前線二次大戰嘅時候咧，一啲嘅軍部嘅醫院咧。就開始做佢嘅實驗啦。個實驗就係點咧？就得到軍方批准之後咧， 唔 係 好似三一嗰啲咁樣解開你嘅手，跟住話好翻、好翻、好翻、好翻咁樣。 人哋唔係咁嘅，人哋就點咧？佢得到批准之後咧，就去到一啲垂危嘅病人啲軍人嘅身邊咧，就去教佢呢樣嘢。佢話即係教佢第一就話係你個腦控制你嘅身體嘅，你個腦未死咧，你係可以令到你嘅機能咧開始回復。同埋佢就話俾人聽。你要每日去话俾自己听，用一啲脑嘅功能去灌输话俾自己听，你系会可以回复健康，同埋就算系点样伤残嘅人都系行得翻。咁后来佢系好成功地咧，令到好多个伤残嘅兵啦，同埋一啲严重受伤嘅兵啦，系好翻嘅。而之后咧，佢就开始钻研咧，究竟系咪即系话，其实佢系可以开到一啲人嘅脑嘅 function 咧？ 所以他就开始将这个教发扬光大了。 之后一次他就研究这个理念。 年事太多常常陪我伤心中得到你教导因果谈 就唱歌，妈妈宠我，每日细心为我吃苹果。校服小花裙，成长中缩短了，自觉更渺小，也渐无玩笑。你在我心里永远燃烧。抬头聚集你手，而手臂似年老。我若别伤你爱，吻着我的小手，垂头扶着你走。今天你的刻画，看着雪花，每次我回家，便觉门中生锈。 神秘嘅 科 学家，总之头先你好清楚咁交代咗背景啦，云海。咁其实佢嗰个理念又系啲乜嘢咧？成日叫人哋又系用个脑发挥潜能咁样。 咁后来咧，佢就自己去研制咗一套嘅，即系可以话一个我点形容咧？ 招数 一个一个课程啦，吓佢分咗八个课程嘅。个课程咧就系教人哋点样咧去用一个，即系其实佢系用心理同埋脑咧。去教人點樣過自己嘅一生嘅，可以咁講嘅。咁於是乎咧，就佢每一個要去，即係後來佢演變咗唔同嘅，即係我意思係唔同嘅課程啦。即係佢個注重理念就係話俾人聽，佢點樣去腦嘅 function， 用個腦嘅能力。例如我俾個比喻啦，例如可能你遇到一件好悲哀嘅事，咁你點樣去用嗰個腦？其實咧，佢呢個理念咧，我講緊係嗰陣時二次大戰之後發展出嚟嘅嘢啊。其實而家咧，我可以大膽講句咧。我哋呢十幾年聽到嘅所謂 EQ 啊，所謂 就係喺嗰度嚟， 其實偷佢嘅料嚟嘅，甚至嗰啲咩課程，咩腦神經細胞培養課程啊，咩 positive thinking 啊， 類似啦，冇錯啦， 係啦，佢都似呢啲， 冇錯，其實全部咧都係 original 咧，都係源於佢嘅。 喂，但係佢好似佢唔係唔好咯，但係我覺得嗰、那個。嗰、那個感覺咧係有少少洗腦嗰啲咁樣，係咪咧？ 所以咧，其實咧，佢後來到發展到後來，好多人啦，好多嘅 member 啦，亦都好多信佢嘅人，或者係參加佢嘅會眾嘅人啦。咁佢亦都每一個 course 嘅八個 course 啦，每一個 course 要俾一個龐大嘅會費，係啦，要去讀啦，讀完你又可以升級啦。 幾錢嘅會費？ 我聽過咧，就大概係幾千蚊美金一個 course 嘅。 哇！ 咁你讀完之後你要 pass 嘅喎，你 pass 唔到你係 即 係 攞唔到 B 加又要再讀啦。 係啦，咁你要讀曬八個，你就可以成為一個叫做自由人啦，即係你可以控制自己嘅生命嘅咁樣嘅。 哇！ 咁咧，但係當然你讀得曬，你當然就需要好多嘅錢啦， 係 咪先？咁當然其實有後來有好多。 洲嘅人都會批評佢嘅，批評佢話點解你要咁貴咧咁樣，同埋有啲人又覺得係咪你有啲所謂嘅洗腦過程咧咁樣。咁當然咧，佢哋當然唔會咁諗啦。你話即係佢哋同你講，即係係 啊，佢都 係 攞啲錢嚟發展，希望都係為呢個世界好嘅啫嘛，陪多啲人啫嘛， 係 啊。 咁所以咧，好多係反對佢嘅人咧，都會用一套就係話你係咪一個即係。所謂的 social control 咧，即係個社會嘅控制嘅意識，令到班人嚟聽你講咧咁樣，所以有啲反對佢嘅聲音咧，其實都唔少嘅。咁但係咧，佢不斷當然咧喺個即係美國，尤其是美國啦，咁其實全球而家都好多分會嘅，咁都發展得唔錯。唯一係被一個地方係列咗做邪教嘅，咁嗰個地方係邊個咧？ 邊度係咪我哋嘅地方？ 唔係就係法國，係。法國政府咧， 你都做邪教？ 我話俾你聽點解咧？因為法國政府咧係一個、全球咧其中一個最大嘅龐大，我小心你法國咧係一個咧， 我哋有法國領事聽住嘅媽媽而 家。我諗佢唔識聽中文嘅，不過我意思係話咧，法國其實係一個龐大嘅、情報組織嘅一個，即係法國係擁有一個龐大情報組織嘅國家之一嚟嘅。咁所以佢對於所有嘅組織咧係瞭然指掌嘅法國人，咁所以咧法國咧就好興咧，就係佢哋揾完一紮資料之後咧，佢認為呢個組織或者呢個教派係可以危害到佢自己嘅公民嘅選擇權力，或者係佢自己公民嘅信仰嘅時候咧，佢就會頒令咧就成為邪教 嘅。哦，原來佢哋好嚴嘅， 好嚴嘅法國係，法國非常嚴嘅，包括其實已經好多個教派咧喺法國你係唔入得境嘅。 怪唔知得佢哋嗰啲 LV 要買幾個就唔俾買咯。 唔係咁，所以咧佢哋法國就唔俾入啦。咁所以其實有啲德國曾經都試過，甚至嗰陣時試過 Tom Cruise 咧去德國係 唔俾入境啊？ 唔係入咗境之後咧就話佢有問題，咁就同佢爭執過一輪嘅。咁後來而家其實法國同德國咧。同科學教嗰啲人，尤其是明星歌星咧，其實個衝突係好大噶，因為佢哋覺得，喂，點解即係嗰啲明星歌星就覺得，喂，如果你咁講法，你哋係西方國家自由國家喎、即係我哋有信仰自由，點解你唔俾我入咧？係 啊， 咁、但係法國同埋德國嗰邊就會覺得，喂，但係我覺得你哋個信仰同我哋有違背咁樣。嗱，當然啦，呢個就係講緊即係邊個觀點嘅角度去睇咯。咁、所以咧，其實咧好多而家嘅即係屬於呢個教派嘅歌星明星咧，其實有已經好大部分咧已經唔再去法國、德國啲等嘅地方噶啦，包括做宣傳又乜、 即 係 去得嗰啲就唔係噶啦，已經唔去得嗰啲就即係 可以咁講係啦。咁而本身所以信呢個教好多而家嘅在位嘅人咧，都係一啲比較有錢啲嘅人，因為佢都係需要去讀啲 course 咯。咁但係 點解嗰啲名人會咁中意相信呢個教派？有啲咩咁吸引佢哋咧？點解佢哋嚇？點解我哋唔正常咁信一啲基督教、天主教或者佛教啊咁、樣？ 這個我都係開頭唔明嘅地方嚟。係 咯， 後來咧 有咁貴會費。 係啊，但係當然錢佢哋俾得起嘅啲歌星明星。但係後來咧，我發現有兩個原因。第一就係有一個咁大嘅龐大嘅組織去支持佢哋嘅事業，其實係一個好好嘅事啦。即尤其是娛樂事業啦。 佢哋支持佢事業 一定有㗎啦。第二樣嘢就係咧。本身我後來研究咗呢個會咧，我發覺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嘅，就係原來佢本身咧就唔係要你信佢呢個教之後咧就唔信其他宗教，佢唔係咁樣嘅喎。佢係點咧？原來佢係支持你信咗呢個理念之後咧，佢係用你可以信翻你自己所相信嘅教派，例如你係信佛教嘅，你就信翻佛教啦；你係信基督教嘅，你信基督教啦。但你係信呢個教之餘。是呢個教派的成員咁解喎，咁所以我就終於明白，因為我開頭就以為佢淨係俾佢信呢個教就唔會俾佢信其他教，唔係嘅，原來佢係俾你信任何教，不過你只係 under 呢個科學教嘅意思。咁所以我明白點解喺大概90年代初咧，有一年好得意嘅 Michael Jackson 咧，睇喺電視台無端唱下歌咧，咁仲係受感召嘅，就話見到耶 穌、 就話見到耶穌喺個同台演出嘅。咁呢單嘢我當時我都覺得匪夷所思嘅。 點解？嗱嗱臨都喺度笑。 咁點解佢會見到耶穌？明明話俾我聽，信科學教 都佢食咗藥，有啲暈。 係咁，之後原來發覺，哦，原來佢係可以又信耶穌又信科學教。咁我後來就明白一切啦，咁樣。但係當然啦，嗰陣時係咪真係見到耶穌呢、這個唔再 呢、這個就 唔再討論啦， 唔知道啦，係咪啊？喂，咁呢、這個即係科學教嘅組織，其實都俾你咁講咗，都唔係好神秘嘅啦。 其實佢咧就比起骷髏會咧，就係公開好多嘅。 起碼佢哋肯認咯， 佢肯認，係佢肯認，同埋佢行好多嘅資料你可以攞到。不過咧，有啲嘢，即係當然好多反佢嘅人嘅，即係佢哋覺得呢個人係一個好龐大嘅組織啦，甚至 有一個好有錢、好有錢嘅美國人，但係我唔係好記得佢咩名啦，真係。咁咧，佢就係好多好多年前咧就入咗科學教之後咧、就脱離咗呢個教嘅。咁後來咧就同科學教咧就打官司打咗十幾年嘅。 做乜攞翻啲錢啊？ 唔係，就係咧嗰個 呃錢啲 course 啊，匯水啊。 唔係因為呢個有錢佬咧離開咗科學教之後咧就開始講科學教嘅唔好嘅嘢。咁於是乎 咧，咁啊衰嘅，點樣講人哋壞話 咧？咁於是乎咧，就開始對足對質公堂咧，就打咗好多年教，即係嗰啲官司咧，就出曬名噶啦喺美國，即係已經係好似兩兄弟喺度打交咁咧， 即係爭遺產。 係啦係啦，已經打咗好多年好多年噶啦，不斷不停打不停打，因為兩方面都有錢啊嘛，佢都唔稀罕錢嘅問題，只不過係佢哋兩邊都想爭翻啖氣。 嗯 咁所以究竟即係呢個會裏面究竟有啲咩咁即係咁吸引佢哋呢，其實我都唔清楚。不過呢個問題就係我好相信就係其實好似而家我哋聽咗佢哋開頭嘅理念就係用個腦嘅分寸可以控制一切嘅人生觀啊嘅身體嘅機能啊。 即係教你點樣去再進一步發揮自己嘅能力。 冇錯啦。咁但係佢有一個好懸疑嘅地方嘅，就係呢一個教主啦。 點樣懸疑 啊？個懸疑嘅地方就係呢個教主呢是在1986年之後呢就消失了的。而現在控制著科學教的人呢，你是不知道誰在控制著的。而我呢，你是準備會播歌 我想著你說而你怎樣。 而我呢就在2000年呢，我就親身就去了洛杉磯的總部呢，就去做了一些調查，你告訴大家聽。 Been around the whole world, still ain't seen nothing like my neighborhood. And of all of the fancy satin and silk, my white cotton feels so good. Search high and low for a place where I can lay my burdens down. Ain't nothing in the whole wide world like the peace that I have found. In the little things and the joy they bring. India Airy 唱歌的朋友叫 India Airy， 剛才這首歌叫做 Little Thing。 收到 fax， 我掛著你啊，見著都掛，見著不掛得的嗎？見不到面才掛的嘛。那我廁所掛著你啊，见住仲挂，咁头先人哋去厕所嘛， 见到面都仲挂，见唔到嗰阵挂咩？夜妈妈，雨夜爸爸。 星期一 时间几多啦？1:52。 我话收到个 fax 咧，就系冇署名，一个笑容嘅，佢就讲，即系头先讲紧耶鲁大厦，我姓耶鲁大厦，我姓杨嗰个咧，我费事估边个，亦都唔想讲边个。咁佢呢种个名问我，佢话 just say yes or no。咁我咁讲啦，我唔敢讲系，但又唔可以话唔系。 哇！你真冇答到啫， 咁我唔可以立亂答嘅，因為咧，但係個問題係呢一位人士嗰位 fax 俾我，佢估個人咧，佢本身嗰、那個佢發明嗰樣嘢，佢所 嗱、啊、你再講得清楚就似噶啦喎。 係啊，佢再發明嗰樣嘢其實都幾幫助呢個社會嘅。 咁笑面嘅各位聽眾，我諗你都知道答案啦嚇。OK， 好啦。 係咁咧，唔係我講緊呢個，因為 Scientology 咁懸疑啦。我就2000年咧，咁我亲自去到洛杉矶佢嘅总部， 着晒黑衫黑裤咁就潜入去啦。 当然唔会嘅，我系好大方地咧，我系永远都唔会惊人哋查我嘅，或者系得到我哋资料，我系大方地踏入正门嘅啫。大方地踏入正门之后咧，就喺佢哋嗰个总部，其中系荷里活嘅，喺荷里活里边嘅总部，系圣等大厦系佢嘅。OK， 咁入到大厅咧，咁啊同个主人讲，喂。我对你哋好有兴趣，可唔可以参观一下咧？话得， 哦，即系佢好爽快， 好爽快，得参观， 系咯，冇乜嘢 啊。系，咁我就开始参观啦。咁啊，睇晒佢入边有好多嘅，有个展览场添啦。呢、這个展览场就系讲佢呢个教主嘅一生啦。佢写咗好多好多好多好多个科幻小说嘅。佢、 哦、 系佢其实系一个科幻小说嘅始祖嚟噶。 即系佢仲早过 Stephen King。 哎呀，早好多，佢其实有。30年代開始已經寫到70年代仲寫， 咦？咁都可以買到啲著作 嘅？可以，但香港冇佢翻譯嘅當然、哦、但係喺美國就一定可以嘅。咁、嗯、但係以前其實所以話其實呢個人係好傳奇嘅，即係包括好多而家所謂我哋講腦嘅嘢啊，講 EQ 嘅嘢啊，講科幻學嘅嘢啊，全部咧其實好多都係佢發，即係佢發明先嘅。 嗯，咁後來好彩佢成日問問題啫嗱，呢、這個真 係係啊，冇錯。咁去到我參觀完啦，咁佢好多好多嘅資料，好多好多嘅 information。咁係臨尾，咁有兩樣嘢一陣會講嘅。有一樣就問佢話：咦，咁究竟1986年，咁佢已經冇咗咯？咁佢 消失咗， 消失咗。咁我話究竟佢係死咗定係邊啊？咁嗰個職員咧就帶我去睇嗰個職員就話啦，佢話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問題。佢咧其實咧係 你呢個亞洲人問埋啲問題啊， 問啲咁敏感問題。咁佢話咧，1986年咧，其實咧，佢就同我咁講嘅嚇。咁咧佢就話，1986年咧，佢就成咗一架佢因為一個非常之叻嘅航海家嚟嘅。 我以為成咗一個飛船，我走咗啦。 成咗一個呢、這個遊艇咧，出咗海之後咧，咁啊消失咗啦咁樣。咁於是乎全政府就揾唔到佢，全美國都揾唔到佢，警方揾唔到佢。咁啊，當佢就已經即係聲稱死亡咁啊。之後而家佢份都是讲真，只不过是一个衣冠重等等的东西。嗯、我听完哇这样。即是现在是哪些人去 in charge 呢？那我们就不知道了。即是他们当然内部有些高层就会知道。嗯、后来呢我就在另一个他们的应该这么讲，他们本身自己出的一个版本的 嘅专集啦吓，呢本专集我好辛苦，成本系佢嘅专集喺佢自己嘅专集里边咧，咁就成吨重嘅书，咁里边讲咗个 case 咧，个答案就同我上次问过系唔同嘅。咁咧就话原来咧系啦，咁咧咁先奇啊，咁咧之后咧讲话咧，原来1986年咧，咁原来当时已经有好多嘅CIA 啊、FBI 啊、警方啊等等好多人咧，就已经系觉得佢好有问题，即系觉得佢系咪想操纵一啲人或者系操纵一啲嘅社团咁样啦。 咁佢去查佢啊？ 唔系，系好多美国政府人员咧就已经去查佢，咁于是乎佢咧就已经去隐居，即系由1982年至1986年咧就已经隐居咗喺美国某个地方咁样啦，就冇人见到佢咁样噶。后来隐居系啦，就直情成个人就已经消失咗啦。 佢咪逆咗容啊？ 唔系，系冇咗啦，消失咗，唔见咗啦。OK， 之后亦都喺俾美国法院就即系 declare 咗系话一个死亡。咁之后就所有嘅财产就归于佢啲下属或者系嗰啲屋企人咁样。 哦，佢有冇结婚噶？ 有，佢有仔添嘅。而佢仔咧，亦都系 有冇承继咗？ 佢仔亦都系一个非常之传奇人物，就系咧，佢而家喺美国咧系，我要小心啲讲，就系佢个仔其实咧系喺美国而家咧系比较唔支持佢呢个教派，同埋比较唔支持佢老豆所做嘅嘢。 啊，呢啲就叫帮你不帮亲、啊， 或者系帮紧佢自己嘅理想啦。呢啲我完全唔知啦。咁於是乎呢個一片片嘅迷霧咧，就再次顯現。咁但冇人知道真相㗎，即係甚至人會推測究竟佢點死嘅咧？佢係咪有意俾人咩咧？嗱，呢啲我完全唔知道啦嚇。咁咧，但係咧，我去到嘅時候有一個好出名嘅機器，那個機器咧就係 好出名， 好係冇錯，係呢個教主發明嘅。咁就係佢 咩嚟㗎？ 一個叫做electropsychologic matter 嘅一個我亦咧就叫做记录情绪机器， 测谎机咁样。 唔系，佢系记录情绪嘅，即系话咧，佢试过，因为当年佢试过啲实验嘅时候咧，就系咧用唔同嘅语言去读一篇诗篇咧，即系有啲朗诵嗰啲诗咧，用个机器测嘅时候咧，个机器可以得到同一个即系波段嘅。咁之后亦都佢发明咗好耐之后咧，研究咗一样嘢，就系原来啲机器咧可以记录到人嘅痛苦啦、感情啦、内疚啦等等，佢又可以记录到人嘅感性嘅嘢嘅。咁而咧，佢系两支棒嘅咁样嘅。咁当时我哋亦都当然去试啦， 系啦， 冇错，当然试，我一定试。咁当然喺我心目中呢个机器咧就是、something wrong 嘅有啲问题，因为咧我攞住个机器嘅时候咧，那个职员就用个指甲搣我一下咁样嘅。系啊，我哇好痛好痛咁样。 搣我。 系啦。 sexual harassment。 系咁啊，搣我只手啫。咁即系咧，佢就话啦，嗱，而家你捉住翻嗰支铁棒，佢就话你要 recall 你个记忆里边 recall 翻头先我搣你嗰下。 搣你嗰个痛苦。 咁你嗰个指标咧就会重新发嗰次去嗰个位咧，就系、是、再即系其实你系记录咗你个痛，再重新去播多一次嘅啫。咁我试嘅时候咧系失败咗嘅。咁但系咧，我再试第二次嘅时候咧， 搣得你唔够痛、啊。 唔系，但系我第二次试嘅时候咧，我就同自己讲 ，OK， 我就特登喺心里边谂 ，OK， 我要记得嘅时候咧，嗰、那个机器咧真系向上发。 哦，即系你应用咗佢嗰套。 系啊系啊，即系原来我用我个脑系可以控制到，即系其实我唔知系反咗佢嘅机器定系证实咗嘅机器。咁但系咧呢一样嘢咧，后来咧我俾一啲研究呢啲嘢嘅人咧就闹我嘅，佢就话：喂，我哋美国人咧系唔会玩呢架机器噶。佢話點解？ 我唔係美國人，所以我玩。 唔係，佢話咧，原來咧，佢哋嗱呢個係佢哋啲人去講嘅，就係話咧，原來玩呢個機器嘅人咧，一定要成隻手咧，就吸進入個呢個鐵棒裏邊咧，一個圓拱形嘅鐵棒啦，佢就將你所有嘅手指毛咧 record。 哎呀，你好蠢啊！原來。 咁我話手，我話冇所謂喎，你咪 record 啦，我所有嘅 information 我都可以俾人查到噶，咁所以咧，我話冇所謂，我亦都唔介意。 好啦，下个礼拜我哋先再倾啊，拜拜。